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枫叶啊，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新年不孤单，有我陪着你，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各位新春快乐。那我是苏然，今天是我们新车帮的特别节目哈。在春节里的时候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见到很多的亲人，然后吃好多好多的好吃的？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要这个对，要限制饮食啊，不要在春节的时候爆胖。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行车当中需要注意的那一些事项。首先就是如何有效的防止这个车子静电的产生。冬天在开车的时候有一点是非常烦人的，不知道大家是知不知道是什么。我个人觉得静电这个大魔头确实是挺折磨人的，时不时的就来电你一下，小心脏迟早有一天会受不了。但是又没办法，今天呢虽然就在节目当中给各位说几个小妙招，轻松的搞定静电。一个就是人体在接触汽车之前本身就带电了，同汽车接触自然就要放电，而且根据人体质的不同呢，带电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体质特殊，比较容易储存摩擦产生的静电，跟任何物品接触都要放电。另外一方面，空气当中的尘埃和车身金属表面互相摩擦就产生了电，人一旦碰车就会产生放电现象。第二个就是从衣物开始解决了，尽量穿纯棉的衣服，因为纯棉衣服不容易产生静电。当然如果穿化纤类的物品呢，就可以在清洗的时候使用衣物柔顺剂，这样也可以减少部分静电的产生。此外我们自己多喝水，保持皮肤的湿润，也是可以避免静电的发生的。那因为静电呢在潮湿的状态之下是不会自行发生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开车前要洗手，或者是把手放在墙上抹一下，就可以消除静电了。当然如果您要这个受到条件有限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在车上拍一下，放完电之后再开车门，相比手指接触汽车表面，双手直接附上去就可以扩大接触面积，减弱这个放电时候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在冬天行车的时候，你会不会遇到一些这个静电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各位来说一说。还有一个就是使用除静电带，那除静电带是目前汽车上使用最多的防静电产品。我们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一个车尾后边拖着一个条状的东西，这个就是防静电带。这个东西安装特别方便，只需要将它固定在车尾下面，末端呢接触地面就能释放车上的一些静电了。还有很多一些小的窍门，比如说什么放电钥匙扣啊，然后这个钥匙扣本身又小巧又可以随身带哈，这样的一些除静电的小妙招，如果各位能够认同的话，不妨现在就去试一试。那么今天以及以后的冬天，这个静电就跟您说再见了，不是再也不见了。然而呢，这一些算起来都是小事儿，真正能够做到的就还是小数，希望能够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吧。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精英车帮的内容，我们听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年后流水洗净的铅华。听吧，